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雪莹。 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杯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原味鸡咧系用自创嘅原味鲜冻技术，令到鸡嘅口感同味道咧可以媲美新鲜鸡，系冇激素、冇防腐剂、冇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煮之前咧系唔使解毒嘅，如果唔系鸡入面嘅乳酸咧就会破坏肉质噶啦。原味鸡咧系三黄鸡，因为冇用激素，所以养嘅时间咧特别长，要养足三个月，养到佢大约两斤半至三斤先至劏，所以咧系好大只嘅，鸡味咧亦都系特别浓嘅。 如果你係大力推銷呢樣嘢，我建議大家轉型呢隻雞，大埔街市間新店咧開張，為咗慶祝開張咧，我就推呢隻原味雞，你去大埔街市人民超市買咧，就賣50蚊嘅啫。 老蕭做雞時對的，我哋收工之後一齊去買隻老蕭嘅冰鮮雞下。咁第二節咧就講翻過程啦。咁雖然即係好多謝各位嘅支持嚇，咁咧但係我講香港嘢或者講國情以外嘅嘢咧，都係會維持翻一節嘅，因為咧實際上香港係我哋生長嘅地方，大即係成長嘅地方，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應該將個節目咧三節都講曬國情嘅，係即係唔會出現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講翻我覺得自己最 feel free 嘅嘢咧，就係即係第一香港熟嘅嘢啦，二嚟咧就講國情咧都係好 OK 嘅，因為近來咧就因為貿易戰嘅關係咧，好多人都會即係比較關心中國與美國嘅關係。咁其實過去嗰兩三個禮拜講咗都頗多噶啦。咁但係今日咧就想講啲 fundamental 啲嘅嘢，因為其實每個人都知道而家發生緊啲咩嘢，例如貿易戰，例如人民幣匯率大貶值咁樣，又或者啲關税究竟係幾多，中國嘅貿易順差係幾多，美國佬究竟要啲咩嘢，其實而家已經好多人講緊，但係我就唔會集中去講所謂叫做而家北大河開會嘅時候究竟一集呢會唔會俾人即係逼供呢，嗰啲即係我覺得嗰啲嘢唔係我擅長。第二就係話你成件事攞陰謀論嘅角度，就冇跡象冇證據，純粹係考創作嘅古仔呢，即係我覺得講嚟又冇乜意思。不過呢我係想用呢一個嚟做引子，即係講緊北大河會議呢一個嚟做一個引子，就係講緊究竟如果習近平俾人逼供緊，究竟兩個大問題，第一習近平而家面對嘅殘局係點呢，即係我用殘局去形容，係因為原因係得一個啫，嗰局棋我諗係冇人捉得好嘅。即係而家係冇任何嘅牌路可以出，冇任何嘢可以做，除咗等死 但问题死系咪中国嘅死、共产党嘅死，定还是习近平嘅死呢？我唔知。第二样嘢讲嘅就系话，有人会觉得，唉，习近平呢煲咧就真系可能会俾人逼落台啦。即系我系花咗都一定嘅时间去，即系第一睇唔同嘅资讯啦，第二就系去思考成个即系个互动，究竟习近平依家会唔会落台呢？咁样样，咁啊问下阿卢仁炳先啦，呢单嘢你有冇关心？ 我哋呢啲冇你咁犀利嘅， 唔系啊，我扮嘅啫，其实即系中外比较研究会扮嘅啫， 因为我哋基本上即系头先都讲啦，我哋都系要体察民情，睇到呢啲情况嘅，即系基本上你睇老友记就知嘅，即系你睇啲老人家就知噶啦，即系你顺去嘅，佢哋尤其是你，如果大家喺港岛区个情况，你好容易睇到，即系我由一个本地。本土的角度去看回這件事，就是很明顯，就是我們看到建制派開始發癲，即是開始，即是我又賴少少香港，就是說可能在一些區選開始做了，即其實某個程度上開始是想營造一個氣氛出來，給大陸可以慢慢落來。因為在我們以前，我自己去看，就是說其實習近平又好，定係之前胡錦濤又好，即係對上嗰啲，佢要點解一直？如果我哋去睇，即係我去睇，就係話，如果佢係要令到香港變成以前本土派講到話要直情係侵蝕咗成個香港嘅話，佢應該喺00年沙士之前已經可以做到㗎啦，好多嘢都。但係點解而家做唔到？就係因為佢想保留翻住一個地區喺度。打貿易戰就係而家就係為咗呢個打貿易戰而做嘅。而喺我角度睇就係話，就因為貿易戰佢可以中間攞呢個位嚟攞我哋香港嚟做調控。咁好啦，返返去頭先話習近平如果呢段時間係點喎，呢段時間佢只要做靚咗香港盤數就得㗎，喺我角度睇。 好，咁啊講我正題囉，一半同意一半唔同意啦，香港係我嚟做調控嘅，啱，絕對啱，啱晒。所以香港你話佢就算攣到香港幾盡都好呢，所謂叫做從事民主運動嘅人就會開始覺得係即係我個判斷呢，其實同大多數人都係冇分別嘅。習近平對香港嘅管治只會越嚟越緊，一方面係佢顯示自己嗰種攣得緊嘅手腕，去向佢黨內嘅人證明佢係一個做得嘢嘅人之餘呢，第二經濟又或者民生方面呢，佢会尽量第一就睇出民情先啦。第二样嘢就係话，因为中国嘅情况係俾人捻得越嚟越紧，所以香港呢係更加要对外开放，佢先能够令香港成为一个调控嘅角色。如果佢做唔到呢一样嘢嘅话呢，如果即係香港俾外国成为一个外国封杀的对象，又或者贸易那个制裁是涵盖埋香港的进出口的话呢，即是在这一波是一定是揽住死的。那所以如果大陆不想死的话呢，香港必定要发挥一个调控的角色。OK， 那所以呢天马先生几集之前讲过，就是说他会不会用香港来做一个高科技的进出口一个 portal 呢，我现在越来越信的，比较 credit 天马先生。如果我而家呢一刻去论断，究竟习近平会唔会未来几年落马呢？系唔会嘅，系唔会嘅。 我都认为， 你觉得个原因系点解呢？ 佢要定啊！ 佢要定， 佢一定要定，即系佢啱啱先改完宪制，佢一定要做呢件事，佢一定要正，即系等于我哋做打工仔一样啦。你或者做一个领袖，我啱啱就系话俾人哋听呢件事 product 系好，你而家搞一搞就濑嘢啦。我後面之後點樣行呢？未來就算我要後面好似江澤民咁嗰陣時垂簾聽政都好，你唔搞嘅話，你如果呢件事都鋪得唔好，我以後點樣坐得穩呢張凳呢？呢、這個我覺得佢會未來呢幾年係會即係點都要控制，但係好似頭先我又同你講，就話一半好一半啱到錯，就係佢係要控制嘅，但係佢控制之餘呢，佢係佢學咗香港以前一個手法，就係、是、我要令到呢個地方亂。我估未來嘅就嚇，即係地方亂，好似而家都做緊嘅，就係要做好多紛爭出嚟。我就喺後面做和事佬，控制你哋。即係佢要俾人哋睇到，而家鋪排緊嘅，我覺得係 step two， 就係第一步，就係首先揾班阿梁振英揾班人嚟搞亂咗個檔先啦。咁之後有一批人就開始喺度搞啦。而家我覺得 step two 就係揾阿林鄭或者揾阿即係開始做啦，開始做溫和啦，撳翻你哋啊！原來我哋政府係好嘅，等啲人覺得我哋好嘅，咁之後下一個 step three 就係佢落嚟，真係呢幾年就開始做一啲鋪排，就話翻俾你聽，我哋中國嘅嘢有幾好幾好，落翻落去。 嗱，我嘗試下用一個再即係佢羅文炳用一個 本地啲嘅角度去睇成件事。我呢就嘗試喺呢個國際宏觀啲嘅角度睇呢件事。因為點解呢，近來呢因為睇得啲嘢開始闊同廣呢，就我好留意一個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嘅教授，佢叫李曉。基本上佢寫嗰篇嘢呢就係要花啲時間睇，只不過就係話睇完之後你了解到嘅嘢呢，即係加埋其他報道，你將啲點去連埋佢呢，你就會知道成個大局係乜。其實我今日想講呢樣嘢，點解我會話習近平未來幾年係普遍係穩定嘅話呢，你必須要俾到我個答案，就係之前我嗰集講緊擔心嘅嘢。如果你呢一刻推咗習近平落馬，你必須要有一個 replacement。你係唔可能推咗習近平落馬而係冇 replacement 㗎嘛。好簡單一樣嘢，無論嗰個人係喺直戰局常委入面，又或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突然間一個雷劈落嚟劈爛嚿石，跟住個石入面出現一個玉璽，個玉璽寫住黃楊達三個字，咁你都有個咁嘅人㗎。唔緊要，我哋暫且相信佢係黃楊達都好。問題係呢、這個黃楊達解唔解決到習近平而面對嘅當前問題呢？跟住我落嚟会讲几点，系想话俾大家听，点解要楞埋落去习近平面对嘅残局去讲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而家习近平面对嘅残局系冇人可以改变到个现实嘅。包括三大点。第一点就系话，而家个政治体系里面冇一个人，唔好话领导层，甚至乎连一个比较 respectable 嘅学者都冇啊。冇一个咁嘅人去对特朗普又或者川普是有一个比较透彻啲嘅认识啦。而家大家听嘅乜嘢，习近平觉得又或者成个中国嘅人觉得特朗普系个癫嘅人，甚至乎香港都觉得特朗普系个癫佬。但系你睇佢由上任至到而家呢刻，第一佢民望冇跌到，而且系升咗。第二一样嘢就系话，佢選到之後，冇錯，美國係出現一個短時間嘅分裂，即係共和黨同民主黨，甚至乎共和黨內部對特朗普嘅聲音都係可能有一半人唔妥佢。問題佢而家選贏咗嘛？而家係習朗普，而家係特朗普係好巧妙咁利用一個中國嘅議題去團結咗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呢一樣嘢係冇美國總統做得到嘅。我姑勿論佢嘅代價係點樣都好，呢一樣嘢而做咗之後，佢係成功嘅。佢係團結咗大部分美國人，團結咗兩黨，而且係營造到一種對佢嚟講嘅民主，即係對佢嚟講嘅一個選民嘅一種支持，係一種民意嘅表態嚟嘅。呢樣嘢做得好。如果中國係冇一個領導層，係冇一個人去對美國嘅政局，又或者去對美國而家出牌嘅方向係有一個特別深入嘅研究嘅話，咁我問你點樣揾一個人可以解決到習近平呢個問題呢？我唔覺得佢個 cabin 有咁嘅人啊。第一，第二就係話 ，OK， 假設佢一 cabin 冇，係咪你而家可以喺一個政治體系以外，喺一個即係學術界又好，喺一個草民界又好，你突然間揾到咁嘅人，而且共產黨可以信任佢嘅，即刻好似打支特效藥、特效針咁，即刻打完俾嗰個人咧，嗰日即刻話通曉曬世界各路門派嘅武功，可以消滅特朗普咧，係冇呢個人。咁所以呢一樣嘢係冇人解決到，所以呢一個難題喺呢個體制嚟講，喺大陸嚟講係冇人解決得到。呢一個正正係中國大陸呢個專權嘅死症，冇辦法喺一個階梯裏面培育一個所謂叫做了解即係 rival power 嘅一個人。第二樣嘢，點解習近平即係佢叻，佢就梗係有嘢叻啦，即係大家即係我唔覺得習近平冇嘢叻嘅，最叻就係鬥權。咁你鬥權嘅人不學無術，咁咪自然個 cabin 咪冇咁嘅人囉。即係佢要差遣一個留學去同啲美國佬傾，但我唔覺得留學係真係爭取到一啲成果返嚟呀。去到最後要俾人督爆佢，原來留學爭取到嘅成果要俾佢一個人去推返嘅。咁我唔明白究竟如果習近平完全相信留學嘅話，點解佢會同留學有兩個 idea， 而到最後係推返留學談判返嚟嘅成果。佢完全唔尊重一啲所谓可能喺个 cabin 有啲识见嘅人。第二样嘢，点解普遍中国人会对美国嘅民情，甚至乎对美国 而家選出嚟呢個總統嘅認識唔夠咧，係因為好坦白講，我就唔係特別中意陶傑嘅啫，即係特別中意睇佢嘅文係真嘅，但係我唔係好認同佢有啲觀點。但係不過陶傑一樣嘢講得啱嘅，而係中國人嗰種小農文化 DNA 咧，好難改變嘅，即係話一個香港幾咁多元開放嘅地方都好，都有陳雲呢啲咁嘅人。佢都話俾你聽，佢同美國有咩拉楞？美帝要點？美帝要點？佢都係覺得要戴一副咁眼鏡去判斷美國嘅形勢。即我只係想講一樣嘢：如果係真係有人準確咁判斷到美國嘅形勢嘅話，係唔會出現留學呢個蝦碌嘅，係唔會出現到而家抹面抹到呢一個地步嘅。OK， 一個咁嘅情況，我唔覺得有人改變到呢一個現實。中國有冇辦法扭轉到呢啲嘢呢？暫時嚟講係冇，冇人可以有把握打贏呢場勝仗。既然喺呢個政治局常委裏面推舉唔到一個咁嘅人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咁我唔明邊個會坐上呢個熱位嗰度？即係等於，如果梁振英做得落去咧，就唔會掹佢落嚟啦。即係證明一樣嘢，即係第一就啲人好唔中意梁振英係啦，啱啦。你有冇辦法去揾一個人 replace 咗佢？令到香港問題有一部分解決呢？咧嗱，林鄭贏咗，即係證明咪梁振英解決唔到，林鄭又解決得到咯。 係 係嘛？即係嗱，好簡單啫。所以如果你覺得中國係冇人解決到問題嘅話，唔會有第二個人上位，呢個係最主要嘅原因。第二，你睇睇習近平咧，究竟有冇方向，有冇一個實質嘅應對去面對呢個貿易戰咧？係冇嘅。即係有一樣嘢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話當初貿易戰啱啱開始嘅時候，即係好似係五月尾嘅時候呢，你會發覺啲黨媒呢全部對美國都有一種敵視嘅態度，即係全面應戰，要不惜一切任何代價，我同美國都打過，去到最後梗係打唔成啦，唔係人哋唔打你，而係你冇辦法應戰。即係而家你嘅態度係咩？求和啦，而家我哋咩都坐埋台有得傾嘅，我哋可唔可以呢喺個貿易上面盡量買多啲美國貨啦，但係美國一口拒絕，點解呀？即係我想問一下，究竟呢一個180個轉變係來自咩嘢？究竟係當初有人唔應該拍板嘅拍咗板，行咗套硬嘅，而家有另外一個人拍板，就係不如我哋行套軟嘅。咁行硬嗰個係習近平定李克強先？冇人知啦，係咪？即係我唔係要搵個答案。問題就係話，喂大佬啊，而家唔係，即係點講呢？而家唔係你一間私人公司決唔決定用一張即係purchasing 嘅時候用邊一個 supplier， 唔係嗰啲咁小事嘅問題。你如果呢一單交易衰咗，下一單做精啲，咁咪用下一張單囉。冇一個人啊可以喺一個咁大國家做一個決定，而係前後咗一個180度嘅轉變。呢一樣嘢只係說明一點，完全唔知道自己喺度做乜囉。 簡單啲咁講囉，咪即係歷史都係中國嚟嘅，即係李鴻章嗰段時間咪180度轉變，一轉咗之後突然間由硬變軟，由軟又變返硬，咪就係、是、因為慈禧嘅問題嚟啫。咁即係你上面你當慈禧 equal to 習近平，即係而家個情況就係佢呢一刻咪兩個喺度鬥花招囉，即係喺度耍下耍下耍到咁上下，耍到點喔耍完啦，喔咁我下一招㗎喇喎，嚟了囉咪嚟囉，咪川普你 到底 点啊？系啊，你又露底咯，我又陪你露底咯。即系大家都系喺度打紧怪招啫，咁咪我哋就最受罪嘅。不过 即系你老尾，你沟紧条女嘅，你而家唔知佢咩态度啊？你而家一手硬一手软啦，试探啊对方啊。问题就系话，而家系一个国家，一个国策嚟嘅，唔系沟紧条女啊。你沟紧条女沟唔到，硬嘅唔掂软嘅，你系死狗去氹啦。但系美国得唔得咧？而家人话咗就唔得，而家人哋就捻住你，嗰度加咗5000亿。呢一樣嘢係進行緊嘅。第二嗰2000亿嗰税款究竟係收 10% 呢定還是 25% 呢？而家係未有着落嘅。但係習近平應對嘅方法係咩？而家好啦，600亿嘅美國貨品開銷5%至25% 嘅關税。先唔講嗰5000几项貨品究竟係乜嘢。問題就係話，你見唔見到美國有一個大嘅轉變嘅立場方向，係完全冇人哋當你係冇刀。所有嘅美國發言人都話：你收嘅關税唔會起到美，即係對美國起到任何作用，冇意思嘅呢啲。好啦，第二點咯， 呢一样完完全全系一个热面贴着冷屁股嘅态度嚟嘅，即系咩嘢啊？即系等于我沟紧条女，而家我咧就好声好气呵你啦，氹你啦，吓、啊，即系呵护你，讲啲好听嘅说话氹你开心。不如你同我食翻餐饭啦，又或者你唔好净系已读不回啦，你不如你发个 WhatsApp 俾我，三个字都好啊。啊，而家人哋就系已读不回。而家人哋啊，要喺 Facebook 面前话俾你听佢嘅态度，都唔会主动去回你个 WhatsApp 啊！热面贴着冷屁股，喂，我哋中国人最要咩啊？面咯、啊！你而家有冇面先？而家人哋回你，而家人哋唔回你、啊，而家你话你600亿个关税洗完出嚟，我唔觉得你回应我、啊，人哋话你不痒不痛，仲要唔系同你讲啊？我而家系对住传媒讲。 仲要兜个圈同欧， 兜个圈同美同美国以外嘅人讲。咁我问你，而家热面贴着冷屁股，习近平任何一句说法，去安抚中国入边千千万万嘅愤青，我觉得系冇。而呢千千万万嘅愤青到而家可以做啲咩嘢呢？喺网络面前打飞机。你睇下小弟上一集，又系讲国情嗰次，你睇个四十几个嗰、那个 Jason 几咁踊跃发言啊！因为点解啊？习近平安抚唔到佢啊嘛！你如果习近平安抚唔到佢，佢就唯有将佢爱国嘅情操发表喺我哋呢啲人嘅面书，又或者 YouTube 嘅节目身上，就无形之中贡献咗42个 comment， 非常之多谢你。你继续闹啦！即系中国咧就唔允许一种人生存，就系讲实话嘅人啦。所以咧，好彩我唔系住喺大陆，唯有系咁安慰自己。以关税迎战，如果美国不痛不痒嘅话，imply 咗啲咩嘢呢？其实背后即系 imply 咗一个大嘅画面，就系话中国其实想做到一样嘢。2025点解要有一样2025嘅 target 喺度要搣到啦？2025实质上系讲啲咩嘢呢 ？Make in China， 乜嘢叫 Make in China？ 要喺呢个自动车嘅发展有贡献啦，要有科技高端科技上面要有晶片嘅 support 啦，要有软件嘅 support 啦，而且喺制造业方面，希望鼓励就系中国发展更加多，即系有一啲人工智能嘅机械人去做呢个世界工厂，所以咧就能够2025嘅时候，希望有一个 target 就系世界都用紧 Made in China 嘅嘢，而且无论喺科技领域、喺制造业、喺服务业，全部都要 Made in China。但系有冇谂过？呢一種 Made in China 嘅人惹怒咗咩人呢？就惹怒咗美國佬。唔單純係一個國力、一個國體嘅一種體現，而係話當每一個國家都要用 Made in China 嘅嘢 ，imply 咗一樣最緊要嘅元素。即係呢排呢，我又諗通咗個問題，你覺得係咩？陸文炳，你試下答。實際上真係唔睇書又真係好難明白嘅。 我都難明白，而家我都諗緊 一樣嘢嘅啫。到而家为止，每一个国家嘅储备都系讲紧美元 ，US dollar。你世界上面好多的交易，如果你有听阿吴明德教授讲嘅，如果你要喺大陆要买个 AMS 手袋100万咁样，你系唔能够用人民币买嗰100万嘅手袋嘅。你首先要喺美国，唔系即系讲紧就系即系法国啦。你要有人用美金同法国嘅总代理啊，或者同呢间厂用美金买咗个手袋嚟大陆。大陸先可以用100万人民幣買俾你嘅，你明唔明成件事啊？去到最後結算嘅係咪用人民幣咧？唔係。過去呢個禮拜我同一個朋友食飯，佢就同我講：，唉 ，Raymond， 你睇錯啦，我有聽你嗰集節目啊。你知唔知我啲人民幣外流有幾犀利啊？我做生意嗰啲朋友一個電話咋，打30万落嚟易都冇，即係借火都冇咁易啦。打300万落嚟都得啊。佢唔明一樣嘢。我係講咗好耐，佢都唔明白。即係當然，佢話就係話啊，300万人民幣，你唔打人民幣都可以打 yen 噶嘛，你可以打美國噶嘛。個大前提係你攞呢30万人民幣係換到美金同換到 yen， 去邊度換啊？你可唔可以攞住30万人民幣去日本一間銀行隨便去換啲 yen 翻嚟咧？你覺得冇咁易啦？你都要打個電話去對啦，你都要對咗 yen 先留嚟香港啦。你唔現兜兜攞夾錢嚇、啊，走去日本大阪度掃貨，即係當然啊！呢一刻人哋承認你人民幣嗰刻，你咪可以走換店度即係換咯。問題就係話，你而家人民幣係有離岸價，大家承認呢個離岸價，咪用咯離岸價嚟同你對咯。點解啊 ？Given 你而家離岸價搶得翻美金啊嘛，人哋信你人民幣，邊人信你港？人哋信你美金啫。如果有一刻， 贸易战系打到个地步，用我讲法就系话，如果有一刻特朗普系喺 Twitter 嗰度向习近平开枪，咁仆街， 濑晒， 咁啊真系濑屎啦！喂，到嗰刻，如果真系人民币系一路跌落好似深渊咁样样，我问你啊，究竟离岸人民币嗰个价位啊，边个嚟定？唔系中国嘅人民银行、啊，到时有黑市教咯。即系如果你真系完全听得明。唔明得教授讲嘅嘢，你会明白对唔对到人民币系取决于人哋信唔信你美国同中国嘅关系。点解呀？就头先我讲嗰样嘢啦。你中国摆啲储备落去，到底你凭啲乜嘢去印啲人民币出嚟？因为你有美国国债嘛，你有你有美金做储备嘛。中国嘅地位系咩？系一个贸易国。即系话我做生意嘅，所以我要推出好多 Made in China 嘅货品同外国做生意咯。问题就系话而家未到2025啊嘛，佢而家 project 到就系2025嘅时候，如果全个世界都要用 Made in China 嘅货品，我就唔需要用人民，即我就唔需要用美金嚟做结算啦，我就可以用人民币嚟做结算啦。到咗嗰日，美金可能贬值噶咯，美国都惊呢一样嘢，又或者全世界唔用美金嚟做结算嘅话，呢个系美国真正嘅大忌嚟噶，系咪？即当然美国央行印几多都得，你信唔信美国咋嘛。问题就係话当你 Make in China 嗰係咪，如果呢一样嘢成功咗嘅话，即係证明啲人係相信 Make in China 多过 Make in USA。 都係嗰句呢，货币係建基于信任嘅，即係以前都係讲緊就係唔信任马克又唔信任卢布，搞到个人一劫嚟换一个面包一样咋嘛。同道理、就是、其实喺我哋去睇就係话如果有前居可鉴就係、是金融風暴嗰陣時嘅泰國一樣，佢而家美國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嚟谷緊中國，不過中國就唔知係底子厚又好，就係、 是、底子厚 係啦， 係底子厚嘅。 咁佢其實佢未用到最荒蕪嗰啲大西北啫，佢用埋荒蕪大西北啫，應該做咗用盡嘅。當你發覺佢開發大西北度要起啲乜嘢嗰陣時，你會好清楚。 嗱，非常之好啦，中國而家嘅取向就唔開發大西北，佢將個大西北移去咗第一路。 係啦，越嚟越遠， 佢越嚟越遠，因為點解大西北冇人？佢又要將一帶一路呢個方式呢去將個大西北搬去一帶一路，而一帶一路呢咁就有人幫佢即係發展呢個大西北啦。問題係一帶一路而家係咪撲咗街呢？好似係喎， 撲緊。 咁即係話佢喺一帶一路做嘅生意，嗱，如果有留意之前嗰排呢習近平出訪呢個非洲呢，其實佢係做咗幾百億美元嘅生意，不過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嘅報道向人民幣結算㗎喎，即係話佢體現人民幣結算嘅第一步啦。咁問題就係話，如果之前用美金結算嘅生意都要拉到嘅話，咁我唔明白點解用人民幣結算嘅生意會好會 OK 喎，去到最後都撲街咗。咁即係話，即係我唔知呢一日近唔近啦，係咪真係人民幣走到出去呢？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號。既然呢個係一個問號嘅話，基本上中國嘅地位唔可以變成一個美國一个咁嘅国体，一个咁嘅实力，而美国都做咗生意，佢系咪贸易国呢？美国都又唔系好贸易国嘅。如果美国系贸易国嘅话，中国对美国嘅贸易就唔会系顺差而逆差，应该系美国输出佢啲制成品对中国，而家唔系啊嘛。美国输出啲咩嘢啊？高科技产品啦，输出佢嘅金融体系啦，输出佢嘅华尔街技术啦，而呢三样嘢 ，sorry， 冇一样嘢系中国叻嘅 ，sorry。而全个世界嘅经济命脉唔系操作喺你 Made in China 嘅手，你好坦白讲，就算而家啲 robotics 唔系用美国嘅，唔系用中国嘅，而家啲电动车唔系用中国嘅，甚至乎而家啲电子服务唔系用中国嘅，但你睇下你罐午餐肉系咪中国嘅？你睇下你支中华牌铅笔系咪中国嘅？你睇下你身边有几多嘢系写住 Made in China？ 小弟啊，买张录音嘅声卡7000银啊，都系 Made in China 嘅， 系。 喂，冇辦法，嗰啲嘢係你係世界工廠嘛。問題就係話你已經局限咗自己嘅地位，就係一個工廠，你就係一個貿易國，你唔係主宰世界金融秩序嘅金融強國嘛。咁如果有一日人民幣走唔出去嘅話，中國嘅國體都唔能夠跳升成為一個金融強國。佢如果唔能夠成為一個金融強國嘅話，佢一日都唔可以成為世界警察。成件事呢、這個2025到最後點解咁樣鋪排，就因為佢自己想做世界警察囉。 中國人點樣強起來啊？要同美國分庭抗禮嘅，先至可以係世界警察，先至可以係強國啊嘛！而家就係話2025點解你令到全世界都神憎鬼厭啫？人哋就覺得你冇資格做世界警察啊嘛！另外一個大問題就係話，中國呢個政權係孭住六四咁多條人命，我唔明你點樣做嘅世界警察，即係呢個後話。前嗰排海航點解可以似有還冇咁走之啊？冇人諗過呢個問題喎，啱即係係啦，又講下冠軍啊，又講下即係姚明山啊，跟住又講下黃岐山，嗰、那個唔係個主因。一樣嘢，如果大陸係唔俾你啲資金係流出中國嘅話，係低溫已經可以咁做。點解佢會批准你咁樣做啊？因為佢想咯、啊。點解會想啊？大陸佬自己揸住人民幣，佢自己都覺得唔 all right 啦，系嘛？ 正常啊！你谂下呢十几年嚟，你有冇见过有人拿住张人民币？第一件事唔系睇下佢质，要使几多系红色系乜嘢，系攞张纸嚟喺度捽下。你见噶？ 哇，讲得好，冇人捽美金嘅呢个世界， 假嘅都唔惊啊！因为你假嘅翻翻嚟，你都仲可以用即系个戏都有讲啦。我当六折，当你收翻佢，佢都肯接，因为佢信任。就算我摆出去。几防伪都好，你都真系觉得美金系有信任，假都去做。但系你 人民真嘅都冇人信， 真嘅冇人信。 喂，大哥，你要走几千亿出去啊？讲紧一家海航咋，其他嗰啲咧？点解海航又或者点解其他嘅国企要出去买外资嘅资产啊？第一就系将自己印出嚟人民币变美金。第二，中国系揸美国国债最大嘅主权国。佢要穩定翻美國匯率，即係點解啊？如果我同你借咗啲美金翻嚟，你要還翻啲美金俾我，咁唔該你啲美金唔好突然間貶值、哦。屌你尾一，你一個唔覺意將啲美金貶值嘅時候，咁我咪揸都冇。呢樣嘢佢驚，咁所以維持美國匯率穩健係好緊要。呢、這個係邊個嘅責任？這個係世界各國嘅責任。大家記唔記得喺支出峰會嘅時候有一張好出名嘅相？嗰張相係點嘅咧？哎，哇！大家搭你出边，麻烦你帮我开门，唔好要阿大哥喺出边等。唔系，右手边个开门就系、是，呢个系，唔该晒，未，再少少，坐，唔该晒，系要快啲。嗰张相系咩咧？而家睇下，我而家即刻send俾出边。嗱，嗰张相咧就系、是。大家都會記得咧，有一張相咧係阿 Donald Trump 咧就坐喺中間，跟住咧各國嘅元首咧啱啱Facebook PM 咗俾你，咁咧係啦， 默克爾嗰張 係啦，默克爾嗰張呢張相咧，好多人揣測究竟呢件事係點解嘅，而呢一樣嘢咧係啦，係呢一張啦，就引發咗一輪嘅討論。喂，究竟中國可唔可以聯結下？特朗普嘅對面咁多位仁兄嚇，可以連成一線咁對抗美國霸權呢？原來對後法國就係唔得啦嚇。好簡單一個東西就係話，究竟呢啲歐洲國家信你美國佬，信你習近平先？去到最後就係唔信你人民幣同唔信你習近平啊嘛。去到最後就係信美國佬，因為點解啊？美國佬個貿易市場佔各國嘅比例大啊嘛。喂，美国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家每一样嘢都中国输出去嘅，每一个国家都系俾中国赚紧钱。佢点解俾？即系佢点解同你 friend 啊？系咪你中国有第啲 terms 吓，可以同佢倾完之后，中国赚少啲佢嘅钱吓？会唔会咁可能先？而家唔会、啊，而家系美国主动打破 WTO 嘅界限，去同每一个独立，即系去同每一个国家同佢倾佢自己嘅 deal。似乎歐洲各國同美國佬係更加有得傾喎，咁啊點解會同你中國去抗美先？而家中國係俾人孤立咗嘅喎。喂，去到而家呢一刻，習近平即係嘅難題已經係最大嘅一樣嘢。每一個難題，中國可唔可以提升個國體，由貿易國變為金融強國咧？有冇一個新嘅領導人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冇。有冇一个人可以团结到欧洲嘅列强加埋日本，可以对抗到美国嘅霸权呢？系冇，只有人哋继续孤立你。咁我想问，如果呢次北大河嘅会议系要推举一个新一任嘅领导人上嚟，喺习近平任内之后，之中拉习近平落马，边一个可以有能力做呢件事？我暂时未睇到。所以如果 我是有能力做呢个决定嘅人，叫我投一票，我只有乖乖咁叫习近平死埋呢届。点解啊？好简单，嚟一样嘢，今集讲到呢度嘅啫。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好，唔好意思，嗰句哥哥 cut 走咗 ，cut 走咗，讲多一句啫。如果冇人解决到呢一样嘢，点解会有人即系边个做下任上庄啊？冇下任上庄嘅人嘅，直至到几时咧？你觉得咧？一个答案嘅啫，就系讲埋呢句嘅啫， 咪死咯。 个答案系咩嘢咧？就是他是世神劈完都要等 Donald Trump 做完呢届先啦，乜撚嘢都是呢个肥佬搞出嚟㗎嘛。他是不是要等 Donald Trump 呢一届做 Q 完啦，落台啦。咁就自自然上嗰个新嘅人，无论嗰个系共和党好民主党，我希望嗰个人冇咁聪明囉。咁如果到时中国系有一个人可以同呢个人巴结到，令到呢个人对中国嘅态度冇咁敌视嘅话，喂，咁呢个咪解决到我头先三个问题囉。咁所以即係点讲啊，习近平同 Donald Trump 条命係生埋一齐嘅。只要 Donald Trump 一日继续做呢，习近平一日都係继续做，而且冇人行。係唔係嗰样嘢等于阿毛哥所讲叫做嗰、个叫咩话，衰而咩富而不衰啊，定唔知咩嘢。我觉得唔係可以咁早讲。但係问题就係话，如果你睇通咗，我头先睇通咗呢个局，呢几年无论中国会唔会发生个大变都好啦。即係嗰種大變係除咗一個民主體制推翻習近平呢個人之外，係冇辦法解決而家習近平當前嘅問題嘅。咁所以就係話，佢話佢而家衰係點樣衰呢？我唔知點樣衰，但係我肯定中國呢衰唔衰都好，香港會繼續好嘅。我必須有呢個信心。嗱，今日咧就多謝阿路人丙嚇，呢幾分鐘我做完㗎啦，多謝推咩哥哥，俾翻我誒朗西亞達，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